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72集。静谧的黑夜中，两人悍然相扑，犹如两只角斗的凶狼。他们的撕咬迅猛又急促，刀光在月下急闪，衣袂在错位中裂成碎片。没有人看得清他们的刀势，只能看见纷扬的刀光犹如霜花一般漫天飞舞。只有夏侯恋知道敌人有多么的强大，快速的轮斩耗尽了他所有的力气，他的速度在渐渐减慢，而伽罗罗的速度却在加快。雪白的刀光中，伽罗罗的影子忽然变成模糊的一团黑。与此同时，他听见伽罗罗一声断喝，长刀携着雷霆万钧之势压在他的头顶。他在那一刻终于失去了节奏，步子猛地一滞，步生莲堪堪架住伽罗罗的刀刃。然而来不及松一口气，下一刻伽罗罗忽然出现在他背后，手握着刀柄砸在他的后心，犹如霹雳重击，剧痛蔓延上整个背部，他摔倒在地，口中有鲜血腥甜的味道。 天机司可以杀住池，却杀不了我。 伽罗罗俯视着他，白瓷面具漠然无情。 你太弱了。 夏侯恋挣扎着站起来，伽罗罗迎头又是一击，两把刀相击，步生莲发出凄厉的风鸣，仿佛病人垂死的尖叫。 没有天机司，你竟弱小至此吗？ 伽罗罗说道。 太弱了，你会死，你保护的人也会死，更不配与我一战。 伽罗罗又是一战，仿佛千万只厉鬼啃噬刀刃。夏侯恋失去了反击的力量和节奏，在他的斩击中步步后退。这个恐怖的刺客的力量沉雄如山，在这一刻他是一只磨牙云起的凶狼，而夏侯恋只是一只垂死的病兽。要输了，要输了。夏侯恋无计可施，他们的力量太过悬殊，犹如天壤之别。这个男人的力量犹如鬼神，凡人要如何赢过鬼神？伽罗罗还要再战，阴冷的长刀在月下划出一线，刀尖冷如寒霜。 住手！ 身后忽然响起一声厉喝，伽罗罗转过身，看见沈觉站起来，一瘸一拐地往前走。沈觉咬着牙说道： 我跟你打。 提旗纷纷护在他身前，伽罗罗遥遥望着他，忽然转过身朝他走过去。 喂， 夏侯恋吐了一口血痰，擦着嘴站起来。 你的敌人是我，我不会输，也不会死。 夏侯恋重新恢复了进攻的姿态，黑刀旁的双眸锋利的仿佛可以斩碎一切。 我们再来。 那一刻他仿佛又回到了很多年前在黑面佛顶的岁月，一次又一次趴下，一次又一次爬起来，一次又一次嘶吼再来，双手在刀柄的磨砺中生出厚厚的茧子，身体在摔打中伤痕满布。风雪之中，一个沉默的刺客站在他的身前，寂静如古镜的眸子注视着他，在哀风中送出绝强的一刀。时光仿佛是一个圈，流转着又回到原地。他忽然记起很多年前在湛蓝星空下那个刺客对他说的话： 别担心，小莲，如果你的刀可以斩破黑夜，那么他便是无坚不摧的。 伽罗罗停下步子，转过头，曾经在他手里毫无反击之力的青年忽然变了， 有什么汹涌的东西在夏侯炼的身体里重新燃烧起来。伽罗罗握紧刀，微微下蹲，低声道： 切兰刀，逆字一星斩。 夏侯炼也同样蹲伏下去，黑刀横于胸前。 切兰刀，逆字一星斩。 两个人同时开始对冲，破裂的衣袖带着呼啸的夜风，婉转的箫声在他们之中哀婉地流淌。他们像两只飞蛾，无声地在夜空中飞行。倘若手中之刃是为挚爱所挥，他是否便可以斩破最深的黑夜，从此冰火难侵，无坚不摧。沉如生铁的黑暗中，两人划过一线，刀刃斩锋的呼啸声戛然而止。沈觉和其他人看见两道黑色的影子相背而立，静寂的像两座礁石。沉寂中，人们听见咔的一声响，是什么裂开了？伽罗罗脸上的面具忽然碎成了两半，掉在地上四分五裂，碎发飞扬。人们终于看清了藏在面具之后的那张脸，他有一双大而黑的眸子，挺直的鼻梁和薄薄的双唇，右耳上有一点荧光，在黑暗中微微闪亮。 喂，谁呀？ 夏侯炼扛着刀转过身来。 我现在够格了吧？ 勉强。 大爷的，下手这么狠，差点以为你真要宰了我。 夏侯炼揉着肩背抱怨，迟燕伸手揉了揉他的背，夏侯炼痛得吱哇乱叫。沈觉叹了一口气， 别废话了，他们出来了。 林间薄雾里，八个黑衣慈面的刺客缓缓走出，如同夜里的幽灵现出了真身。沈问行还蒙在鼓里摸不着头脑， 这怎么回事？他是迟燕？还有怎么又来一波刺客？ 没注意到箫声停了吗？ 沈觉淡淡说道。 他们是鞘，不过现在是刀了。 夏侯炼和迟燕两个人一左一右地朝刺客们走过去，人们这才发现月光下他们二人的背影一模一样，同样的高挑修长，同样的凶煞如狼。他们迈着一致的步伐缓缓前进，黑刀和刹那在月下是弯弯的一弧，流淌着妖异的光泽，如同女人秀丽的眉宇。夏侯炼舔舔牙齿，眸中血色浮现。 我们兄弟俩送诸位往生极乐。 沈问行紧张得直哆嗦，凑过脑袋问沈觉道： 爹啊，您怎么认出舅老爷的？ 方才他和阿炼对战的时候用的是刀背。 沈觉说道。 哦，原来如此。 沈问行恍然大悟。 只是迟燕六年前就失踪了，不知为何会被切兰所知。 沈觉皱着眉低吟。刺客犹如鬼影，踏着月光而来，夏侯炼和迟燕背靠着背，封锁住刺客通往沈觉的必经之路。 喂，迟燕。 夏侯炼说道。 你怎么回前兰去了？ 这个故事很长。 迟燕说道。 刚才差点用千机丝杀了你。 夏侯炼用余光看他，碎发之下一点银光若隐若现。 幸好没事。 身后的刺客愣了愣，说道。 你说错了，差得很远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